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2018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，已经成为亚洲最大国际电影交易市场的本届北影节，更是电影工作归口到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后的第一场行业盛宴，因此极具时代意义。那么在本届电影节当中，北京展映单元改革开放40周年特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。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，北京国际电影节特别策划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，对这些年来的中国电影进行一次深刻的梳理和挖掘。其中辉煌中影、改革开放40年精品展映、重映了无人区等经典影片再次获得了满堂彩。那么您还记得无人区这部影片吗？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无人区。在2009年2月底举行的疯狂的赛车票房过亿庆功会上，时任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首次披露了宁浩下一部电影将执导《无人区》这一消息。当时的宁浩正被视为中国青年导演的楷模，前途无量。当时没有人料到，以填补中国电影类型片空白为创作宗旨的宁浩，会在意气风发时遭遇芯片搁浅，而且一搁就是4年。当然无人区一直没被遗忘，4年之中竟然6度传出定档供应的消息。少数看过影片粗剪的业内人士对这部影片给出的高度赞誉，也让观众对于这部影片的期待值骤升。2013年12月3日，这部影片终于重返人间，正式在国内各大院线上映。电影《无人区》是导演宁浩的一次极具风格化的影像创作，也见证了两大男主角徐峥、黄渤在4年前年轻的肆意。4年间，宁浩成长为极具号召力的商业导演，徐峥凭借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成为中国最卖座的电影导演和演员，而黄渤也跻身超一线卖座演员之列。《无人区》2009年关机，2013年上映，有网友调侃无人区是唯一一部等到孩子都有了的电影。影片上映后，不少网友都给出了这4年没白等这样的评价。宁浩对于影片节奏的把握，徐峥、黄渤两位实力派明星飙戏，以及影片对人性的挖掘和刻画，都获得了不少影迷的肯定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。 经典展映， 安红，我想你。 天坛奖对决， 老哥呀，到哪里都吃饭。 国际电影嘉年华， 2018年4月15日到22日，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。北京文艺广播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。 这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， 发生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。其实我很讨厌拿动物说事儿，可是以前我的高中老师就总爱拿古代的猴子说事儿。他说有两只猴在摘桃的时候，为了不被老虎吃掉，决定合作。有一只先上树吃桃，另外一只负责放哨。吃桃的要留一半给放哨的，而放哨的不能擅离岗位，这就要求两只猴子不能只想自己。于是俩猴变成了猴群，猴群变成了人群。而我们的故事得先从这只鸟开始说起。 荒无人烟的戈壁滩，偷猎鹰隼的坏人和警察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，但往往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很多警察不幸牺牲。而徐峥饰演的律师潘潇远赴西北帮范隼老大打赢了官司，但因为范隼老大欠律师费，潘潇就让他用一辆汽车抵押。随即潘潇开车上路，可不想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路上他无意中撞到了黄渤饰演的西北杀手，慌乱中他以为西北杀手死了，就胆怯地把他藏到了后备箱里。随后潘潇来到休息区，进入了夜巴黎汽车修理站。 修车吗？ 不修，就加油。 哦，撞成这个怂样子也不修吗？ 不修了，谢谢。多少钱？ 1500。 多少？ 1500。 我就加个油啊。 是吗？1500。 你这不是卖高价油吗？ 下面还有个加油站，你再走上410公里就到了。 哎，你这不是诚心敲诈勒索吗？ 谁敲诈了？这话你不要乱说，我们这叫捆绑经营，你知道不知道？ 什么？ 我们规定要加油，你先要进哪个里边去？有歌舞表演攒进的节目，完节目1200，加油300，300块钱一箱油，还贵啥呢？ 好吧，那1500就1500，我不用看节目了。 啊，你不看节目就不给加油，你不看节目，那我不是真成了卖黑油的了？等你看他玩的高兴了，出去就把嘴夹住了，是吧？去吧，有惊喜。 好，我进去，我进去。 给他，起来，把油加上。 潘潇走进屋，原来屋里是于南饰演的舞女要给他跳钢管舞。潘潇心不在焉，只想加了油就走。 来，把衣服穿上。你坐到这边来。 大哥， 怎么了？ 其实那个啥，我就第一次干着呢，我不干老板打我着呢。大哥你不要抓我，我不骗你，我骗你不是人呢。 我不是警察，你起来吧。 你不是警察，那你会干啥呢？ 我看我车不行吗？要不是你们这儿搞什么捆绑销售，我根本就不进来。 帅哥，一会儿开车上哪去？ 回家。 你觉得刚才舞跳咋样？ 嗯， 我老实告诉你吧，其实我原来就是那个山西舞蹈艺术学校的。真的？你不信啊？你看， 哎， 你看， 你劈什么叉啊你？ 这我咋到这儿来了？被人给骗来了。 起来，起来， 大哥，帮我忙吧。把我带出去吧，帮我忙嘛，咋了？100块钱拿着嘛。 干嘛？ 车费呢？车费咱们你拿着呀。 你给我钱算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的钱啊，你的小费拿好，我帮不了 你。不要客气嘛，大哥，你拿着。 我帮不了你。哎呦， 这时，修理店的老板走了进来。 他咋发的？发他是打球的，还说画画的。 哎，你卖故事， 你赔我是不是？你赔赔求我了，你 有话说话，别打女人。 我完了再收拾你。 加好了油，潘潇看到他们正在修车，连忙拒绝。可是做贼心虚，他还是扔下了3000块钱，赶紧跑路。来到无人地带，潘潇想把西北杀手焚烧毁尸灭迹，却不想找不到打火机，只好再次回到修理站谎称加油。但是当他买了打火机再次开到无人地带时，突然发现舞女不知什么时候藏到了后备箱，和他一起逃了出来。舞女求潘潇救她，潘潇本来不肯，可是当舞女发现车上的血迹之后，潘潇怕她走漏消息，只好带她同行。舞女以为潘潇是杀手，汽车高速行进中竟然想下车求救，结果潘潇驾驶着汽车走进了岔路。他拿出20万块钱的银行卡，希望能够封住舞女的嘴。 我的事业完蛋了，我的人生也完蛋了。 大哥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吗？ 所有的媒体都要来，本来是要上头条的，现在也能上头条了。 出名有啥好的？你要是不想出名，现在不就不用害怕了？你有20万啊？ 20万够干嘛用的呀？ 我2年都存了2万块钱。 哎呀，我都打听好了， 咱们老家酒泉过去有个安息 那地方吧，谁都不认识我。我就在那儿租个房子，装几个镜子，开悟到学校算了。 你不说你是河北的吗？ 嗯，我告诉你啊，干我们这行的吧，要是前面说我老实告诉你吧，那后面说就都是假的。 这个我们这一行也一样。 其实吧，潘潇，我觉得你不要这个样子，你可以开服装店啊，你雇几个人租个地方。 你走吧，你走吧。 要不买个出租车，现在车也不贵啊，是吧？ 哎呀，你走吧，你让我一个人安静吧，行不行？ 突然，西北杀手苏醒了过来。 你没死啊？你没死啊？你怎么会没死呢？那太好了，他没死，没死没事了就。兄弟，你把我吓死了，你搞死我了，这什么事儿？这开玩笑吗？ 突然，西北杀手拿出枪对准了潘潇。 你没死我咋办？ 潘潇没办法，只好按照西北杀手的吩咐，从汽车的后座夹缝中拿出了鹰隼。 人家摔个球样子，总好着呢。那东西你拿到了？那个，不是，车就停在这里。我还有事儿。 西北杀手冲地下开了一枪，潘潇吓得坐在了地上。 潘律师，快去走嘛，我们还有事情没有说完呢。我问你，一个人，车子坏了，他在路边上等着人帮他呢，他错了吗？ 没错。 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你抓他干啥嘞？腿也断了，血流的啊！哎，啥意思嘛？ 我不是故意的。 他不是故意的。 人撞了，为啥不救他？ 我以为你死了。 他死了吗？ 没有。 没死，你晚上吊球干啥的？啊？你是个坏人啊！ 你说这个情节算不算是特别严重？印象算不算特别恶劣？啊？好吗？陈昂，拐子拿出来。那。一个车辆出来 干嘛？ 西北杀手用枪对着潘潇，就是不说话，潘潇只好照办。 舅妈特行家，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管子放啊。车亮了远一点。我把你给吓的。咋了？腿位不好用吧？ 不好闻。不好闻。油也焦了，腿也伤了，扯平了， 个怂样子。 大哥，要不咱去医院吧？他那腿子伤的都不行了，要不来不及了。 宁情他有，我就跟他一起走。 西北杀手只是吓唬潘潇和舞女，随后他驾车和舞女去交易鹰隼，只剩下孤零零的潘潇。可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范隼老大一路追隼而来，正好救下了潘潇。很快西北杀手和舞女被修理站的老板追上，修理站的小伙用锤子杀死了西北杀手。修理站老板发现了鹰隼，准备去二道梁子交易，派小伙计押送舞女回去，可是正被范隼老大撞上，他劫下舞女，开车撞死了小伙计，还把潘潇遗留在车里，伪造现场要栽赃他。范隼老大报警后，王警官来到现场，鹰隼老大的案子，王警官就是败在潘潇手里。王警官自然不听潘潇解释，而是一心要将潘潇治罪。潘潇无奈，只好在高速行驶中影响王警官，弄翻了汽车。王警官受伤昏倒在地，潘潇从汽车上摘下了导航器，骑上马直奔二道梁子而去。来到二道梁子，潘潇正好看到了范隼老大正在交易，他们还活埋了修理站老板和舞女。潘潇只好现身，谎称警察就要来了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潘潇趁乱拿着鹰隼救出了舞女，却不想被范隼老大追杀，身负重伤。最后范隼老大抓住了舞女，要杀掉她。这时潘潇放飞了鹰隼，还把一沓一沓的钱扔进了火堆。范隼老大满足了潘潇的要求，放开了舞女。 走，快， 你先走。走不了了，你出去告诉他怎么回事。快。 这时范隼老大拿着匕首走了过来，舞女落荒逃走。 为啥呢？三你没有死跑回来做啥呢？是为了他吗？ 不会明白的，你和我们不一样，你又不是人。 对，你是吃素的，我是吃肉的。你应该看着他死。 范损老大把潘潇架上了一辆大卡车，然后他开着车四处追逐逃跑的舞女。 我怎么都想不起来那个讲故事的老师，就叫他 Teacher Monkey 吧。但我还是想告诉他，我说的没错，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用火。 潘潇从兜里拿出了打火机，点燃后扔向了卡车后面。这辆卡车满载汽油，随即汽车被炸飞，范损老大和潘潇命丧火海。在警察的帮助下，舞女最终独自走出了无人区，成为舞蹈老师助理，生活又出现了新的希望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《永恒记忆》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宁浩执导的国产影片《无人区》。这部影片是宁浩执导的第五部长片，主演是徐峥和黄渤，这三个人也因此被称作铁三角。只是戏中黄渤饰演的杀手角色戏份并不多，但是呢，黄渤并不在意，并且当时还是他主动选择这个杀手角色的，他觉得演嗨了就行，甚至还打了个比方，他说，你买一把刀，作用都在刀刃上，刀刃的比例并不大，锋利就够了。在影片之中，徐峥饰演的角色潘潇说了三四次上头条，而在影片上映的时候，娱乐圈正在流行著名歌手汪峰上头条的事件，而在影院里这一段也给观众带来了欢笑。而导演宁浩对此却很无奈，他说，我哪知道会这么有预见性，我觉得当年徐峥是最想上头条的。无人区不是一部喜剧，但却贯穿了宁浩电影里的黑色幽默风格，整体更像是一个寓言故事。演员徐峥曾经向媒体讲过，宁浩第一次给他讲无人区的故事时，片头是这样设定的，先是一只虫子在爬，然后一只蝎子把这个虫子吃了，接下来是一只鸡把蝎子吃了，然后老鹰又把这只鸡叼走了。一开篇就是一个动物世界，但这些场面都需要特技制作，由于经费有限就没做。实际上有了无人区这个故事的初步想法时，还是在宁浩凭借《疯狂的石头》成名之前拍摄《绿草地》的时候，但那时宁浩还没有想到要拍成一个黑色寓言式的电影，反而在两部《疯狂》系列让他名利双收之后，这种想法变得越发清晰和强烈。在宁浩看来，其实少年派也是这么一个寓言式的东西，只有把它扔到海上，它才会变成大老虎。只不过少年派的故事包装更温情，而无人区则更加黑色。不过这一部有些黑色的影片还是获得了观众的青睐，影片最终收获了近 2.6 亿人民币的票房，成绩还算不错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今天依然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，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